你好，我是徐文浩。今天呢，我要和你分享的是涉及大型 DNP 系统的上半部分。MongoDB 并不是什么灵丹妙药。如果你一讲一讲跟到现在呢，那首先要恭喜你，你马上就要看到胜利的曙光了。在过去的50多讲里呢，我把计算机组成原理中的各个知识点，一点一点和你拆解了。对于其中的很多知识点呢，我也给了相应的代码示例和相应的应用案例。不过呢，相信你和我一样，觉得只了解这样一个个零散的知识点和案例还不过瘾。那么从今天开始，我们就进入应用篇。我会通过两个应用系统的案例，串联起计算机组成原理的两大块知识点，一个是我们的存储器系统，另一个自然是我们的 CPU 和指令系统了。那我们今天就先从搭建一个大型的 DNP 系统开始，利用组成原理里面学到的存储器知识来做选型判断，从而更深入的去理解计算机组成原理。我们先来看一下什么是 DNP 系统。DNP 系统的全称呢，叫做数据管理平台。目前呢，广泛的应用在互联网的广告定向、个性化推荐这些领域。通常来说呢， DNP 系统会通过处理海量的互联网访问数据以及机器学习算法，给一个用户标注上各种各样的标签。然后呢，在我们做个性化推荐和广告投放的时候，再利用这些标签去做实际的广告排序、推荐这样的工作。那无论是 Google 的搜索广告、淘宝里千人千面的商品信息，还是抖音里面的信息流推荐，背后呢，都会有一个 DNP 系统。那么一个 DNP 系统应该怎么搭建呢？对于外部使用 DNP 的系统或者用户来说，可以简单的把 DNP 看成是一个建置队的数据库。我们的广告系统或者推荐系统可以通过一个客户端去输入一个用户的唯一标识，然后拿到这个用户的各种信息。这些信息当中呢，有些是用户的人口属性信息，比方说性别啊、年龄啊，有些是非常具体的行为，比方说用户最近看过的商品是什么，用户的手机型号是什么。有一些呢，是我们通过算法系统计算出来的兴趣，比方说用户喜欢健身、喜欢听音乐。还有一些呢，则是完全通过机器学习算法得到的用户向量，再给后面的推荐算法或者广告算法作为数据输入。基于此呢，对于这个 KV 数据库，我们的期望呢也很清楚，那就是第一个是要有一个低响应时间、高可用性、高并发性，同时能够存储海量的数据，而且呢，我们要付得起对应的成本。如果用数字来衡量这些指标呢，那么我们的期望就会具体化成下面这样。首先是低响应时间，一般的广告系统呢，留给整个广告投放的决策时间也就是在10毫秒左右，所以对于访问 DNP 获取用户数据，预期的响应时间呢都在1毫秒之内。第二个是高可用性， DNP 呢常常用在广告系统里面， DNP 系统出问题往往就意味着我们的整个广告收入在不可用的时间就没了，所以我们对于可用性的追求可谓是没有上限的。Google 呢，在2018年的广告收入是1160亿美元，那折合到每一分钟的收入呢，是22万美元。即使我们做到 99.99% 的可用性，也意味着每个月我们都会在可用性上损失上100万美元。第三个呢，是高并发，还是以广告系统为例，如果呢，每天我们要响应100亿次的广告请求，那么我们每秒的并发请求数呢，就在12000次左右。所以我们的 DNP 呢，需要支持高并发。第四个是数据量。如果我们的产品针对中国市场，那我们差不多需要有10亿个用户，也就是11个 key。对应的假设每个用户有500个标签，那标签有对应的分数，标签和分数呢都用一个字字节的整数来表示。那么我们一共需要10亿去乘以500，再去乘以8个字节，差不多是 400TB 的数据。最后一点呢，自然是低成本。我们还是要从广告系统的角度来考虑。广告系统的收入呢，通常用 CPM， 也就是千次曝光来统计。如果千次曝光的利润是10美分，那么每天100亿次的曝光也就是100万美元的利润。这个利润呢听起来非常高了，但是你反过来算一下，你会发现 DNP 每1000次的请求成本不能超过 0.1 美元，最好呢只有1美分甚至更低，那样呢我们才有可能尽可能的多赚到一点广告利润。这五个因素一结合，听起来是不是就不那么简单了？不过呢，更复杂的还在后面呢。虽然呢，从外部看起来 DNP 特别简单，就是个 KV 数据库，但是呢，生成这个数据库要做的事情就更多了。我们下面一起来看一看。那为了能够生成这个 KV 数据库呢，我们需要有一个在客户端或者 Web 端的数据采集模块，不断采集用户的行为，向后端的服务器发送数据。服务端呢，接收到数据，就需要把这份数据放到一个数据管道里面。数据的管道的下游呢，需要实际将数据落地到数据仓库里，把所有的这些数据结构化的存储起来。后续呢，我们就可以通过程序去分析这部分日志，生成报表，或者利用数据运行各种机器学习算法。那除了这个数据仓库之外呢，我们还会有一个实时数据处理模块，也放在数据管道的下游，它同样会去读取数据管道里面的数据，去进行各种实时计算，然后把需要的结果呢，写入到 DNP 的 KV 数据库里面去。 那面对 KV 数据库、数据管道和数据仓库这三个不同的数据存储的需求呢，最合理的技术方案是什么呢？你自己可以先思考一下，我在这里呢先卖个关子。那我共事过不少优秀的 Web 程序员，那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呢，经常会说，诶，这有什么难的，用 MongoDB 就好了呀。那如果你也选择了 MongoDB，那我相信最终的结果呢一定是一场灾难。我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MongoDB 的设计呢听起来特别厉害，我们不需要预先去设计数据的 schema， 它的访问速度很快，还能够无限的水平扩展。作为 KV 数据库呢，我们可以把 MongoDB 当作是 DMP 里面的 KV 数据库。除此之外呢， MongoDB 因为可以水平扩展跑 MQL， 我们还能把它当数据仓库来用。至于数据管道，只要我们能够不断的往 MongoDB 里面插入新的数据就好了嘛。那从运维的角度来看，我们只需要维护一种数据库，技术栈也变得简单了。看起来 MongoDB 这个选择真是相当完美了。但是呢，作为一个老程序员，第一次听到 MongoDB 这样万能的解决方案，我的第一个反应当然是，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那所有的软件系统呢都有它的适用场景，想通过一种解决方案适用三个差异非常大的应用场景，显然既不合理又不现实。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仔细看一下这个不合理不现实在什么地方。上面呢我们讲过 DMP 的 KV 数据库期望的应用场景和性能要求了，这里呢我们就来看一下数据管道和数据仓库的性能取舍。对数据管道来说，我们需要的是高吞吐量，它的并发量呢虽然和 KV 数据库差不多，但是在响应时间上要求就没有那么严格了，一两秒乃至再多几秒的延时呢都是可以接受的。而且和 KV 数据库不太一样，数据管道的数据读写呢都是顺序读写，没有大量的随机读写的需求。数据仓库呢就更不一样了，数据仓库的数据读取的量比管道要大得多。管道的数据读取呢就是我们当时写入数据，一天呢我们有个 10TB 的日志数据也就差不多了，管道只会写入 10TB， 下游的数据仓库存放数据和实时数据处理模块读取的数据呢也最多就是个两三倍，也就是二三十 TB 也就够了。但是呢，数据仓库的数据分析任务要读取的数据量就大多了。一方面呢，我们有时候会要需要去分析一周、一个月乃至一个季度的数据，这一次要分析的数据可就不是 10TB， 而是 100TB 乃至 1PB 了。我们一天在数据仓库上跑的分析任务也不会是一个，而是成千上万个，所以读取的数据量呢是巨大的。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存储在数据仓库里面的数据也不像数据管道一样存放几个小时、最多一天的数据，而是要存上三个月乃至一年的数据，所以呢，我们需要的是 1PB 乃至 5PB、10PB 这样的存储空间。那我把 KV 数据库、数据管道和数据仓库的应用场景总结成了一个表格放在文档里了，你可以对照看一下，想想为什么 MongoDB 其实这三个场景里面呢都不适用。那在 KV 数据库的场景下呢，我们需要极限的高并发，所以呢 MongoDB 需要把更多的数据放在内存里面，但是这样呢我们的存储成本就会特别高了。而在数据管道的场景下呢，我们需要的是大量的顺序读写，而 MongoDB 呢是一个文档数据库系统，并没有为顺序写入和吞吐量做过优化，看起来呢也不太适用。而在数据仓库的场景下，主要的数据读取是顺序读取，而且需要海量的存储， MongoDB 这样的文档式数据库也没有为海量的顺序读做过优化，仍然不是一个最佳的解决方案。而且文档数据库里总是会有很多冗余的字段的原数据信息，还会浪费更多的存储空间。那我们应该选择什么样的解决方案呢？拿着我们的应用场景去找方案其实并不难找。对于 KV 数据库，最佳的方案自然是使用 SSD 硬盘，选择 AirSpike 这样的 KV 数据库。高并发的随机访问呢并不适合 HDD 的机械硬盘，而 400TB 的数据如果我们都放在内存里呢，成本又会显得太高了。而对于数据管道呢，最佳选择自然是 Kafka， 因为我们追求的是吞吐率，而使用了 Zero Copy 和 DMA 机制的 Kafka 呢，最大化了作为数据管道的吞吐率，而且数据管道的读写都是顺序读写，所以呢我们也不需要对随机读写去提供支持，我们用个 HDD 的机械硬盘就好了。到了数据仓库，存放的数据量就更大了，在硬件层面呢，使用 HDD 硬盘成了一个 B 选项，否则我们的存储成本呢就会差上10倍。这么大量的数据呢，在存储上我们需要定义清楚 schema， 使得每个字段都不需要额外去存储原数据，而能够通过 Avro, Swift 或者 Protobuffer 这样的二进制序列化的方式存储下来，或者干脆使用 Hive 这样明确的字段定义的数据仓库产品。很明显呢， MongoDB 那样不限制 schema 的数据结构在这个情况下并不好用。那在2012年前后我们去做广告系统的时候呢，我自己也尝试过使用 MongoDB， 尽管只是用作 DMP 中的数据报表部分，但事实证明呢，即使是已经做了数据层面的汇总的报表， MongoDB 都无法很好的支撑我们需要的复杂需求。最终呢，我们也不得不在整个 DMP 技术栈里面彻底废弃了 MongoDB， 而是在 Web 应用里面使用 MongoDB。 事实证明呢，我最初的直觉也是正确的，这里并没有什么万能的解决方案。好了，相信到这里你应该对 怎么从最基本的原理出发来选择技术栈有些感觉了。你应该更多的从底层的存储系统的特性和原理去考虑问题。一旦能从这个角度去考虑问题呢，那么你对各类新的技术项目和产品的公关稿自然会有一定的免疫力了，而不会轻易根据商业公司的宣传来做技术选型。因为低延时高并发写少读多的 DNP 的 KV 数据库最适合使用 SSD 硬盘，并且采用专门的 KV 数据库是最合适的。我们可以选择文章里面提过的 LSpike， 也可以用开源的 Cassandra 来提供服务。对于数据管道主要是顺序读和顺序写，所以我们并不一定要用 SSD 硬盘，而是可以用 HDD 硬盘。不过呢，对于最大化吞吐量的需求使得 Zero Copy 和 DMA 是变成必不可少的了，所以现在数据管道的标准解决方案呢就是 Kafka 了。对于数据仓库呢，我们通常是一次写入多次读取，而且由于存储的数据量很大，我们还需要考虑成本问题。于是呢，一方面我们会用 HDD 硬盘而不是 SSD 硬盘，另一方面呢，我们往往会预先给数据规定 schema， 使得单条数据的序列化不需要像存 JSON 或者 MongoDB 的 BSON 那样存储冗余的字段名称这样的元数据。所以呢，最常用的解决方案是用 Hadoop 这样的集群，采用 Hive 这样的数据仓库系统，或者用 Arrow Swift Protobuf 这样的二进制序列化方案。在大型的 DNP 系统设计当中呢，我们需要根据各个应用场景面临的实际情况，选择不同的硬件和软件的组合来作为整个系统中的不同组件。如果这一讲的内容呢，让你对大型数据系统的设计有了兴趣，那就再好不过了。我会推荐你去读一读《数据密集型应用系统设计》这本书，深入了解一下设计数据系统需要关心的各个核心要点。最后呢，给你留一道思考题。这讲里呢，我们讲到了数据管道通常所使用的开源系统 Kafka， 而且呢，会选择使用机械硬盘。在 Kafka 的使用上，我们有没有必要使用 SSD 硬盘呢？如果用了 SSD 硬盘，又会带来哪些好处和坏处呢？请你仔细思考一下，也可以和周围的朋友分享讨论。如果你觉得有所收获，也请你把你的想法写在留言区。